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中国书店出版社的副社长启航。启社长你好。 哎，红九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今天我们推荐这本书呢，应该算是一本老书啊、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不如猴啊，这讽刺幽默小说《人不如猴》。 哎，这是一个大系列里的一套，这大系列叫《当代外国新潮小说分类精选书系》。你看这个，好家伙，这多少个字儿哈！这个书呢，刚才红九说这是一本老书，哎，确实是老，老到什么程度呢？1993年。六月第一版，哎，你看93年6月，好家伙，这是 22岁了，已经，20多岁小伙子了，都已经。 这个在红牛，我们两个人这个读这个书的时候啊，我们就惊这个发现了一个有一个特别让我们惊异的发现啊。这个发现呢，刚才我们俩上了，是不是一上来就分享给大家？ 嗯， 后来觉得还是分享给您吧，万一要不然不分享给您，您这个 您换频道了， 对了，就是、啊， 嗯。 您听听我给您读这个故事啊，您想想，然后您就可以马上就会理解到说我们说的是什么事儿了啊。 嗯哼， 这篇小说的名字呢叫《权宜之计》，是一个加拿大人写的，加拿大的作者叫皮埃尔·伯顿，他是一个编辑兼小说家啊。这个《权宜之计》这篇小说呢是选自他的同名小说集，这个小说集出版在1960年，曾经获得过李可可幽默创作奖。李可可，我们两个在3-4个月之前应该给您介绍过，那也是非常牛的一个幽默的小说的作家。嗯，本人诸多朋友近日好像都闹起离婚来了。10年前啊，这些朋友都忙着结婚，我老去充当招待员、男宾相、婚宴主持人什么的。可情景呢，现在都变了。眼下我的友人中，离婚的倒比结婚的多，嘿，这样做实行着呢。可是我总觉得人们办离婚他没个正谱，我常常搞不清我的哪一对朋友在闹离婚，要不就是我听说他们闹离婚，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离的。有时候两口子呀，最终没离成，可是呢，我却对别人说他们离了，结果呢，他们就不理我了。我的意思是说呀，离婚它不像结婚，要举行合乎体统的这个仪式，遵守呢合情合理的规范。对了，干嘛不举行呢？在祈祷书上干嘛不可以定一条离婚仪式呢？是吧？这主意好处蛮多的呀，应该对什么花商啊、百货店啊、电报局啊、报纸编辑啊、节目筹办人啊、礼服出租店、啊、它都有吸引力。哎，让这个离婚像结婚一样合乎体统吧。用宽大的信封发出印刷讲究的请柬啊，请这个朋友们也邀请敌人呗。依我来看呢，离婚仪式应该在教堂举行，只要可能呢，还应该由当初缔造这桩婚姻的同一位牧师来主持。当然呢，也少不了隐座的接待员，他们在衣服扣眼里插上白色的石珠花，领着男方的亲朋和女方的好友走过通道，不吉祥的让他们分坐两旁。哎，请记住，他们是绝对不能允许他们的朋友在场的哦。离婚本身啊，应该先由这个某公司新设的离婚案律师事务所办理，这过程呢还颇有些麻烦。啊，这个他曾经发誓说，如果他非穿礼服不可，那还算什么离婚呢？那另外这个女的她呢，也跑去一旁哭哭啼啼的说，如此拖的条条款款，她可受不了啊。然而最终他们还是忍让着接受了。哎，这不，先生来了。哎，在一位男凶相啊，而不是男宾相哦，在一位男凶相的陪同下，从侧门进了教堂。这位男凶相的职责是干什么呢？就是在适当的时候揪下小妇人手上的结婚戒指，然后猛扔在地，用脚去踩。接着，教堂的门呢开了，小妇人挽着父亲的胳膊走下通道。他父亲曾把他嫁出门户，而现在呢，虽然颇不情愿的，可是还是得把他领回来。 新娘的队伍里也包括一位陪娘，啊，当时叫做女宾相啊，和几个在新郎面前撒花的女孩啊，这些女孩一定要用离婚夫妇的孩子，至于他们将由谁监护，那还是问题喽。仪式本身应当简单而庄重，当牧师问他或者他是否不再承认对方是自己终身伴侣的时候，不再相近，不再相亲，不再相思的时候，只需要简单的回答是，那就行了。那接着就是牧师惯例的发问：在座诸君，倘认为他们不应该分离的啊，请明言。人们不希望这时候有谁来出来贫嘴刮舌的，人们都希望仪式很快的进行下去。好了，那现在该轮到这个离婚夫妇到教堂的侧室去划掉他们在结婚登记簿上的名字了。与此同时呢，本地的一位男高音要唱起一支诸如《愁肠寸断》之类的悲曲，百货公司提供的服务也应该包括派来摄影师，不仅拍照片供报纸登载，而且还被充实离婚相册。作为这一重大时刻的永久纪念啊，离婚仪式不像结婚仪式，它需要两个摄影师，因为这对夫妇按惯例将有两个出口退出去。那这时候呢，来宾们抛洒五彩的纸花和旧鞋子，哎呀，这旧鞋子啊，它曾经乱扔在屋里，使这个夫人大为恼火呀。接下来就是招待会了，穿过夹道欢迎的人们，接受友人们的祝贺，畅饮令人颇为陶醉的混合的甜饮料，当然还有母亲为新离婚的女儿举杯祝贺，声称为自己的小心肝终于摆脱了那个恶魔而万分高兴。而前新郎呢，也以几句得体的话回敬丈母娘或者是老丈人。有人念了几封电报，主要是前新郎的旧情女友们发来的致意电，便邀请他晚上到家去用牛排大餐。好了，现在该切蛋糕了，摄影师呢在一边准备拍照。离婚蛋糕上竖立着两个小人，自然他们俩这头是各自扭向一方的。也许呢会有一种倾向，这对幸福的人当中，他或者他想要切掉其中一个蛋糕人的头，可是这个不应当受到鼓励。切完蛋糕以后呢，啊，那当然每位来宾都会分得一块啊，好带回去啊，放在枕头下面。那就该轮到女方抛这个花束了，少女们都一窝蜂的去抢。为什么呢？因为流传着这样一个动人的传说，这个传说说呀，谁抢到花束，那下一个就该轮到他离婚了。哎，我还没说这个结婚礼品的事儿吧？礼品呢，全都展示在隔壁的房间里，每件礼品上都标着某某某赠送，比如说有的就写着啊红酒赠送这个字样，那没错，这些礼品就正等着退还给原赠送人啊。那如果红酒送的，也可以去领回来。我担心有的礼品像花瓶、陶瓷之类，早已经带上残损的伤痕了。由于往日夫妇间那些导致离婚的尽情的吵闹纠葛啊，让他们变成了这个样子。以上是我设想的离婚仪式。随着这种想法日益被人们接受，不用说，每个地区都会做出努力，不断予以丰富和完善。嘿，你胡说什么呢？这篇文章啊，根本不应该写，低级趣味。嗯，难道我在嘲弄二十世纪中这最具悲剧性的场景吗？然而其实我并无，或说我绝无嘲弄之意。可爱的来自里奇蒙山的女士啊，当然了，明天她很可能用悲哀而不是愤怒的腔调写信给我，莫为以讨厌的你，哎，来签名。哎呀，夫人，我从未这样严肃正经过。离婚仪式其实是一个进步，应该成为必须。这样一来，成千上万的人才会满足于他们的婚姻生活，而不贸然去尝试离婚。结婚仪式早已变得如此繁杂，如果不是因为尚有简单易行的仪式可供选择，早就有不少青年男女心甘情愿的不娶不嫁，独善其身了。但离婚仪式绝不应当允许有任何变通，你若想离婚，就得照此办理，别无选择。谁敢说这个想法比我们现在做的更荒谬可笑呢？故事完了。 这个所谓离婚典礼，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看到是在《非诚勿扰》吧？ 哎，《非诚勿扰》里头，孙红雷 对 和姚晨， 姚晨两个人，好像那个典礼应该是葛优主持的， 没错， 对吧？ 啊， 哎，咱们要不然回顾一下当时那台词儿？ 哦，你有吗？ 我把那台词儿找出来了哈。 葛优啊，葛优他是一个不是婚礼主持人，是一个离婚婚礼主持人。 对 啊，他在里边叫勤奋啊，他说有请二位旧人入场， 有请两位旧人入场 啊， 停， 今天我们在一起见证我们共同的好朋友芒果和香山结束他们维持五年的婚姻，从夫妻变回熟人，请你们对钱发誓，以下你们做出的承诺是诚实可信、深思熟虑、义无反顾的啊。芒果，你诚实的回答我，把手放上，从今往后不论香山多么富有、多么健康、多么爱你，你都不愿意和他在一起吗？ 不愿意。 香山，你诚实回答我，从今往后不论芒果多么漂亮、多么动人、多么爱你，你都不愿意和他在一起吗？ 不愿意。 下面请二位互相交回戒指，我替你们挖坑埋了。要最后一吻吗？ 不必了吧。 他们说不必了啊。下面简喜字儿 啊， 你们就像熟人一样握个手吧，再像熟人一样拥个抱吧，离了也是好朋友，散买卖不散交情。二位倒香槟，不过了。 哎，这是刚才红酒说的啊，《非诚勿扰》那段台词。 嗯， 我们两个人在看完这一段这篇小说之后呢，我们还上网去查了一下，查的什么呢？就查一查说，有没有人就是曾经说过《非诚勿扰》的这个桥段来自于这个小说？ 嗯， 结果后来我们发现，哎，这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这个《非诚勿扰》这个桥段是王朔当时出来的嘛？ 对，对。 当时都觉得哎呀 挺新鲜， 挺新鲜的啊、 嗯！ 实际上呢，这么看啊，其实他原来还是有原著做基础的。 对、啊，后来还弄了一个提前的葬礼，是吧？是这个。 对对对对，提前葬礼， 对， 也是这个香山的那个嘛。 嗯、 对对对对、啊， 反着来。 所以您看呢，您要是这个喜欢看书啊，这个好处挺多的吧？啊、尤其我们从93年的一本书里，我们可以刨出来，哦，原来《非诚勿扰》的一个桥段曾经在这里出现过。更何况这本书最早出现是1960年。 嗯。好，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人不如猴啊，讽刺幽默小说。怎么不如猴呢？啊，我们继续来分享书中的文章吧。 再给大家推荐第二篇爆炸性新闻，是危地马拉的小说。你看看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都是挺稀奇古怪的国家的地方啊。第一个是土耳其的，这是危地马拉的。这位作者呢叫阿图罗，生于1950年啊。这篇小说呢，我先给您这个稍稍剧透一下，它讽刺的是危地马拉的政治选举。哎，3月的一个愉快的星期天，人们去投票选举，是两位将军和一位退休律师，哎，这三个人来竞争总统的宝座。大主教在中心公园里一边向孩子们分发着充气的猪尿泡啊，可能当气球玩啊，一边呢吩咐他们的父母要谁投的票哦，你投他的啊，你投他的啊，所有的人的脸上啊都喜气洋洋的。结果呢，第二天报纸的头版就登出了重要的新闻，退休律师在竞选中获胜了。当天下午便宣布了紧急状态，士兵们气势汹汹地在大街小巷到处乱窜，烧掉轻型、重型的汽车，要求重新数票。很明显，这是因为两位将军没当上啊。 对。 那人们呢？下班回去以后，心里就琢磨了该怎么办啊。然后第二天宣布了戒严，夜总会联合会的这个老板们到总统府前，哎，游行示威抗议。晚上9点开始宵禁，人行道上挤满了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人向着这个游行队伍鼓掌，向警察挤眉弄眼儿。中央公园里的人群啊，挤得水泄不通。戴笠总统出现在阳台上，以这个饥渴的骆驼似的声调说：“他同意选举结果，他同情选民。”大主教呢，则皱起了眉头。戴笠总统许诺说：“他将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就在这时候，军用卡车包围了公园，士兵们端着机枪跳下来，谁也不许动。军官在扩音器里高喊着：“都举起手来！”士兵们开始把所有人都反剪着手铐起来，谁敢吭一声，马上叫你完蛋！军官在扩音器里喊着。一只乌鸦在高高的树枝上叫了几声，当即被一枪打了下来。看见没有？谁敢跟我胡闹？军人说话是算数的。 所有人都被铐起来带上了汽车。大主教的脸臊得像块红布，他抓住教堂执事的手，后者呢无动于衷地抚摸着他。五分钟以后，公园里变得空无一人了。红十字会抬走了乌鸦的尸体，他的照片必将会出现在第二天报纸的第一版上。当最后一具尸体装上飞机的时候，太阳钻进了云层，最后一架飞机起飞向南飞去，天上落下雨点，下雨了。大约下午四点钟，飞机打开了舱门，把尸体头朝下投进了太平洋。学生们抗议枪杀乌鸦，他们举行了集会，成立了声援委员会，并声称要游行示威。学校停课，系主任辞职，乌鸦被涂上了防腐剂，做成了标本，展览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中心大厅。又过了两个星期，当选总统在黎明的时候死去了，看起来是一只老鼠在他睡觉的时候钻进他嘴里，堵住他的喉咙，把他憋死了。这真是泼天大祸，否则他可以当伟大的总统了。只有少数人怀疑这桩荒唐透顶的事儿，那好在呢没有提出正式抗议。政府号召在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天重新进行选举，两位活着的将军将争夺全国的第一把交椅。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表面看秩序似乎终于恢复了，人们可以自由和平的选择道路了。代理总统答应放焰火庆祝，邀请一个世界驰名的足球队供人们欣赏，还为了一个马戏团把大街彻底翻修了。选举前的一个礼拜，大街上干干净净的。在那个十一月的星期天，人们又进行投票选举了。大主教还是在中央公园里头，一边分给孩子们充气的猪尿泡，一边吩咐他们的父母投谁的票。所有人的脸上都喜气洋洋。结果第二天呢，报纸的第一版上刊登出了更可怕的消息，两位将军谁也没有获胜，两位候选人的票数谁也不多谁也不少，恰恰相等。于是当天下午又宣布了紧急状态，士兵们气势汹汹在大街小巷里乱窜，要求重新数票。人们下班回家去，心里又开始琢磨该怎么办。有人提议让那些不识字的人参加选举，因为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沉默不语的大多数，不是？问题恰恰就在这儿。那另一个人说呢，因为他们占绝大多数，所以不应该由他们投。有人说，如果他们要参加选举，干嘛像他那样学会读书写字呢？另一个人说，也许应该把选举的年龄缩小到28岁，或者让大学生也参加选举。有人说，主张这样做的人就应该被驱逐到墨西哥去，或者被枪毙。大家都赞同说，哎，绝不能把选举的范围扩大到这种程度，我们只要保证把自己的名字列到选民名单里就行了。有人呢，主张抽签来决定谁当总统，让命运之神来选择未来的统治者。有人赞成用斗鸡来决定谁当总统。人所共知，两位将军拥有最好的攻击，他们可以举办一场全国规模的斗鸡比赛，攻击是一流的，而且要斗出自己的风格。可是到了第二天，报纸的第一版上登出了消息了，双方的攻击又没分出胜负，于是只好用决斗来决定谁当总统。决斗将在一个星期日的早上5点整进行，地点在中央公园。大主教主持了这一庄严的仪式。决斗用的两支手枪是美国大使赠送的，他是观看决斗的贵宾之一。整整一个星期，士兵们白天黑夜的忙碌着，搭着观礼台。那个星期日的黎明，天气晴朗，没有一丝风。尽管天气很好，可是气氛却十分紧张，人人都像是触了电。这种紧张的气氛只有足球劲旅比赛时才会出现。所有的贵宾都身着大礼服，头戴高筒帽，坐着豪华的马车来的。他们之所以坐马车来，是因为汽油只供应给那些运输的工具，包括坦克车呀、吉普车呀，偶尔当然也会给消防车一两瓶汽油。那次历史性的轰炸以后，经济长期处于了瘫痪状态，为了稳定支离破碎的经济，政府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决斗开始之前，圣衣会的修女们应邀在教堂的露台上唱起了国歌。在观礼台的入口处，出售用闪光纸印着两位决斗者大型彩色照片的宣传画。 国家经济的统计数字，还有香水及肥皂的广告。一位魔术师做着金鸡独立，表演着吞针的游戏。一位头戴皮三角帽的年轻人在叫卖着由他70岁的情妇发明的折叠小桶。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决斗的时间到了。迪亚斯将军胸前挂满了金光闪闪的奖章，从大街这一面走了过来，两个身着漂亮军装的士官生神气十足地跟在他后面，手中拖着一个红色天鹅绒的软垫，软垫上放着一支精致的手枪。将军先是捋了捋胡子，然后向对他鼓掌欢迎的人们挥手示意。他戴着缎子手套，左眼上戴着一枚中等厚度的单眼镜片。诺切斯将军嘴里叼着一支大雪茄烟，从另一个大街走过来。两个漂亮的女郎穿着华丽的服装，傲慢地跟在他后面，他们的手里拖着一个蓝色的天鹅绒软垫，软垫上放着一支精致的手枪。将军在向欢迎他的人们致意时，差点扔掉了他佩戴着的大银质的耶稣受难像。他先是脱掉手套和斗篷，然后朝他的对手看了一眼。大主教激动得浑身发抖，美国大使贴在他耳边给他讲解着那两只精美的手枪的来历。为了避免扰乱秩序，影响市民出席和向教堂的圣母进行每周一次的捐赠，没有让体育骑兵队对进行伟大决斗的两个人表示致意，因此各家各户的人都在来回的踱步，焦急万分。军人进行曲和嘹亮的歌声响彻了城市上空，人们急不可待地想知道两位将军谁是他们的新统治者。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的第一版登出了可怕的消息，人们一看额头上就冒出了豆大的汗珠，脸上一直红到了耳根，有些人咳嗽起来，到处可以听到绝望的呻吟声，婴儿们哭了起来，鲜花枯萎而死，小鸟不再歌唱，天上乌云密布。卫生部长宣布，由于心情紧张，很多人都得了胃溃疡。为什么呢？因为两位将军都击中了目标，两位将军都倒下了，国家的未来仍旧生死未卜。美国大使被召回了华盛顿进行紧急磋商，司机们宣布罢工，而大主教患了轻微的心脏病。 好，这是刚才启航为我们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本书叫《人不如猴》，非常感谢启社启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朋友们再会了。